把观景楼和酒楼的功能合而为一。在阅江楼上可凭栏远眺曲江池之景，也可体验到大唐名士登高饮酒作诗的情趣。在楼上向南望是秦代的御花园、怡春园的遗址，向北望是唐城墙遗址以及大唐芙蓉园。每当夜色降临，站在阅江楼上，芙蓉园灯火辉煌，慈恩寺塔光彩夺目，曲江水倒映着如梦如幻的夜景。如果您在春节来到曲江，还将看到芙蓉园的灯会以及歌舞表演。那一刻，游人又仿佛回到了开元盛世，回到了诗人白居易曾经意气风发的年代。细草暗溪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渺，鸥鹭下烟中。翠卧秦香阶，方舟夜暂空。何人赏秋景，幸与此时同。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陈光，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就会唱过你的想象。

看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默哀呢。 嘣嘣嘣嘣嘣， 还有哀乐呢。 老虎终年六岁半，一生为县里做贡献。今天无辜被打死啊，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看见你哀乐填上词了， 武松你可知罪？ 是要忍何罪之忧？ 你且听了。 你说吧。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罪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义，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哐，这么样啊？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啊， 我就饶了你。 去你的吧。 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跳起来。 总会被青睐，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主唱做个好榜样，我站在舞台幸福光光，跟我努力努力向上，做什么笑什么看什么，和我一起唱。 我的舞台有种超乎想象的生动，打开你的想象才能跟上这节奏。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要继续奋斗。 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在中央航校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学员没有完成规定的科目，就擅自落地了。他以为能够混过去，高教官铁青着脸叫住了他，圆睁抱眼的听他陈述理由。他说，爬到了3000公尺高度，发动机出现爆响，他还是想侥幸的搪塞过去，哪知道高教官围着飞机转了一圈，跳进座舱飞了上去，一跃就是5000公尺，像火箭垂直射入天空。下机以后，他指着那个脸色羞红的学员命令道，上去给我重飞。平时训练，高志航除了教授飞行技术，似乎苛刻的要求几乎不近人情，要求学员们平时走路都不能慢慢走，必须一路小跑，以养成在空中抢时间的习惯，倘若有一丁点散漫悠闲，就立即遭到重罚，腿上绑上铅块绕着飞机场跑。一般情况下，吃饭要在10分钟之内解决。学员们受到如此严酷的训练，却几乎没有人抱怨。数十年后，现在的学员回忆起当年的教官，除了感激就是佩服。可是在训练之余，他说话和气，通情达理，与训练场上的铁血严苛完全不同。平时高志航不仅严格训练，对学员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也十分关心。在学员们心目当中，高志航不仅是他们的教官，很多时候更像是一名兄长。他的学生笕桥航校第6期学员范涛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进入笕桥就投入到紧张的驱逐舰的训练中，教官是个东北老乡，虽然严厉却有耐心，只盼我辈个个成才。他那高超的空中技能真让我惊诧，尤其是倒飞和胡飞之际，堪称中国一绝。我得志航兄为师，亦得志航兄为友，可谓今生最大乐事。可见高志航平时和学员们亦师亦友，在学员们心中的地位之高，无人能及。航校有一个规矩，请家长们前来观摩毕业典礼上毕业生的飞行表演，但是因为东北已经沦陷，东北籍的学生家长没有办法前来杭州，于是就有人提议让高志航教官当他们的共同家长。毕业典礼当天，毕业生们的表演技惊四座，博得阵阵喝彩声。在家长席上，高志航热泪盈眶，他说道，承蒙各位厚爱，东北老家的父老乡亲把这些出类拔萃的子弟交给我了。在航校的时候， 我尽心尽力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现在他们到了毕业的时候，我就把他们交给了国家，绝不辜负老家各位父老的嘱托。有关民国时期空军四大金刚的说法是有些出入的，一说是高志航、李桂丹、刘翠刚、乐以琴，另有一个说法是还有梁天成而没有李桂丹。不管怎么说，这些飞将军都是空军战神高志航带教出来的。1914年12月1日，李桂丹生于辽宁省新民县，家境尚好，可是在他8岁时丧父。他由坚强、善良、慈爱和深明大义的母亲抚养长大，伴随他童年成长的是母亲为他讲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在母亲的教导下，李桂丹自幼勤勉好学，少年老成，事母至孝。由于父亲的早逝，他担起了家里男人的责任，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猪栏鸡舍是否关好，门户是否紧闭才肯入睡。一早起来就去水井担水，保证家里的水缸总是满的。1925年1月，他才11岁就考入辽宁澄城中学，看到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连大米都只能给日本人吃，中国人吃大米是要杀头的。无畏少年李桂丹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衰弱，军力不强，所以立志从军，要做岳飞、杨家将那样的军人。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所以他在1930年12月以只有16岁的年纪考取了中央军校。在军校接受训练期间，他学习努力，训练认真，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32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28淞沪之战爆发了。918的旧仇加上128的新恨，血气方刚的李桂丹义愤填膺。他听说中央航校第二期飞行科招生，刚从中央军校毕业，又报考了中央航校。由于他身体强健，文化水平又好，被录取了。李桂丹来到杭州笕桥，在紧张的学习飞行训练中，李桂丹吃苦耐劳，在历次考试中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学习阶段结束后，被分配到航校飞行见习2个月，以后历任航校少尉飞行教官、飞行科驱逐机组少尉组长，后任4大队21中队队长、4大队代大队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李桂丹遇到高志航这位同乡、老师、长官，并因为同样的志向和追求结为生死之交。高志航对学员和下属的严苛要求是出了名的。尽管李桂丹很优秀、很出色，可是高志航却从来没有当面表扬或是赞许过一次。但高志航总是把最艰巨、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交由李桂丹去执行。他们之间的情谊丝毫没有那种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庸俗关系。他们一起研究最多的是飞行及战术，只要有空，李桂丹就阅读世界各国有关飞行的一切调查材料和参考书籍，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1936年10月31日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的50寿辰，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侨胞现金购买战机，名为蒋公祝寿，实际也是表达抗日的要求。上海各界为了响应这一行动，共计100万余元购买了10架双翼战斗机送给空军。空军把这10架战斗机编为一队，命名为 中正队。空军挑选了品学兼优、技术高超、具有领导能力的李桂丹担任队长。当时他被称为最光荣的队长，副队长刘志汉，分队长谭文，队员苑金涵、龚业替、柳哲生、刘树藩、张孝良、王远波、王凯，他们个个都是青春活力、干劲儿冲天、凌云御风、气吞山河的飞行高手，而且他们中间多半都是东北人，痛感国仇家恨，都有强烈的雪耻决心。他们在后来的对日空战中战功卓著，大多数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刘翠刚，这个小高志航六岁的关东大汉，与高志航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同为辽宁人，都在沈阳读过书，也是九一八后离开了东北，跑到北平报考军校，立志学习飞行，刻苦钻研飞行技术，连脾气秉性都很相像。刘翠刚为人性情耿直豪爽，处事明明果决，作风雷厉风行，作战英勇顽强，有粗犷的大丈夫气概，却还具有细腻的炽热奔放的浪漫情怀。和高志航比起来，甚至连强健的体魄和长相都相似的如同亲兄弟一般。1913年2月4号，刘翠刚出生于北平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早年曾于日本留学，家中共有五个子女，两兄两姐，他排行末尾，理应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刘翠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携全家返回原籍辽宁省昌图县，在县里担任法官，后来担任县长一职。父亲归国后，目睹近代中国之贫穷落后，很大一部分是缺乏自主工业技术，从而远远落后于东瀛之地。于是他经常教导子女要有报国之心。刘翠刚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工业救国的思想在头脑中慢慢形成。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碎了这个少年工业救国的梦想，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走工业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要报仇雪恨，赶走侵略者，非得拿起刀枪不可。他听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黄埔学校，曾来北平招生，他眼前一亮，如今要投笔从戎，何不报考这所军校呢？主意已定，他悄悄地离开了家人，带着父亲以前送给他的怀表、钢笔和几件衣服，乘火车流亡到北平。战乱时局，人心惶惶，刘翠刚在北平靠怀表和钢笔变卖了几个钱，艰难地到处寻找中央军校招生的人。半个月以后，他幸运地碰到了招生的军官，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才刚穿上军装没有几天，1932年上海128的战火就燎起了他心中的烈焰。血气方刚的他寝食难安，时刻关注着上海的战事。有过工业救国梦想的他分析战况，深感日本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能生产大批的飞机战舰，而在现代战争中海军空军具有着重要地位，而中国空军力量太薄弱了。虽然他还没有毕业，但还是决定报考中央航校。他那强烈学习飞行的意愿和魁梧结实的身材，以及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的基础， 为他增分不少。经过严格的学科考试和体格检查，他终于如愿被中央航校录取。刘翠刚博闻强记，反应敏捷，很受中外籍教官的喜爱。经中级训练阶段，他接连斩官夺隘，均以优异的学科成绩和熟练的驾驶技术通过了初中高级考试。1934年年底，中央航校第二期驱逐科举行结业考试，刘翠刚先声夺人，成绩最优。除了平日学习驾驶技术和飞行、地形、气象、领航等学科以外，航校学生还经常参加空中实弹演习训练，打靶射击、轰炸、侦察。每次实弹演习，刘翠刚的射击命中率都在 90% 以上。因此，这位高材生在学校期间曾屡获嘉奖。刘翠刚的战术科目好，空中科目成绩更好。有一次，部队举行空中射击，打移动飞靶，每个人打50发子弹，但规定分3次射击，不许一次打完，这样要全部命中绝非易事。轮到刘翠刚空中射击的时候，他按规定打了50发，全部命中，博得一片喝彩声。因为刘翠刚思路清晰，意志坚定，胆识过人，飞行技术好，就时不时的喜欢玩命。这种艺高胆大的特质与高志航教官极其相似，所以刘翠刚成了高志航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1933年前后，在一个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的日子，刘翠刚在杭州笕桥机场试飞从意大利买来的新飞机。他驾机在空中飞翔，完成了一个个规定的动作。突然，飞机机身冒起了黑烟，四周黑云密布，真如晴天霹雳一般。地面上的教官和同学们都声嘶力竭地喊道：“翠刚，快跳伞！”也不管他是否能够听得见，黑烟随着飞机又盘旋了几下，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大家捶胸顿足，完了，这下翠刚可完了，眼睁睁地看着高徒出事，自己却无能为力。高志航教官也扼腕长叹。忽然，一个同学喊道：“哎，左上方，大家快看！”啊，冒烟的飞机慢悠悠地飘下来，稳稳地停到了停机坪上。地勤人员马上冲过去扑灭着火的发动机，刘翠刚笑嘻嘻地爬了下来。大家纷纷上前，有人气得骂道：“你这小子不要命了！”高教官一个箭步冲过去，向他咆哮起来：“刘翠刚，为什么不跳伞？”刘翠刚立正敬礼后说：“报告长官，我判断可能是发动机油路漏油引起着火，只要不慌乱切断油路，哪怕飞机熄火也能够慢慢的滑翔迫降。我们的飞机太少了，摔了一架等于损失10架，现在飞机没事，我呢也完好无损，报告完毕。”高志航举起右手，在刘翠刚的左肩上狠狠地拍了几下，什么都没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乐以琴，1914年11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雅安市的芦山县。这是一个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小小的县境内，不可思议的拥有着2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和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砾岩溶洞。在久远的年代，南方丝绸之路经由这里伸向遥远的南方， 著名的茶马古道也从此蜿蜒远去，几条古道托起庐山的脊梁，庐山也成为这几条古道上不可或缺的明珠。庐山县城里当年成片的四合院老屋，在如今城市的建设进程当中，只剩下大水塘巷仍有一处。在高楼林立中，踏着方方正正的青石板，走进有些黢黑的老屋，抚摸门框和窗棂，别有一番感触。房屋雕梁画栋，古风依旧。在老屋对面20多米处的地方，当年主人们为了躲避匪患的四层碉楼还在呢，只是没有了往昔的雄姿。这老屋的主人就是乐和周，字伯英，清朝武举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性情刚直，做事精明，远见卓识，极富正义感，治家十分严厉，由经商而致富。他在庐山、雅安、成都等地经营着一风泉老字号水烟生意和茶庄。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总在伤你的心。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

前一晚，所有参赛选手都对自己的目标深度向组委会给出了投标，谁也不知道对手投出的是多少米。为了赢得比赛，每个人都会挑战超越自身能力范围的深度。这一次小鱼投出的是82米，之前他最深只到达过70米。面对马鹏的担心，小鱼报以一个自信的笑容：放心吧，我这个人啊，就是为冒险而生的，一定会成功的。一件带头套的湿衣裹着小鱼凹凸有致的身体，在一片口哨声中，他兴奋地在浮台上热好身，像海獭一样滑入海里。一切就绪，工作人员开始数数，小鱼开始努力吞咽空气。可就在这时，由远及近传来了马达轰鸣声，一辆摩托艇风驰电掣般驶来，同时一个穿透所有嘈杂的吼声随风飘来： 游小鱼，不准你下水。 说话间，摩托艇已经飞到浮台附近，一个漂移急刹转停，带来一阵波涛汹涌。一个高大的男人大迈步跨上浮台，大声质问： 游小鱼呢？游小鱼在哪里？ 离他最近的马鹏被那人最先揪到，马鹏被微风所射，怯怯地朝海里指了指。身边嗡嗡的议论声告诉马鹏和王法，那个人就是逐浪俱乐部的老板游大海。游小鱼蹙蹙眉，戴好面镜，一个筋斗扎没在海里。海哥从浮台飞出半个身子去海里抓小鱼，却晚了两秒抓了个空。他只犹豫了两秒钟，便除下衣衫，抢过浮台边一个选手的面镜，深吸了几大口气，跟着小鱼绑在脚踝的保险绳一头扎了下去。一旁观战的王法很兴奋，海哥本尊终于亮相。好胜的小鱼有一个如此威风凛凛的父亲，看样子可以归结为基因。海哥有着中国男人少见的力量美，那是一种属于战士或者说是海盗般的彪悍。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 30米，40米，50米，81米，81米，81米。 声呐追踪监控的工作人员每隔几秒就宣布一下小鱼的深度。小鱼和海哥都没有露出水面。马鹏着急了： 哥哥，小鱼为什么还没上来啊？我最多只能憋气2分钟。 嗨，别担心，他受过专业训练，知道日本的海女能憋气多久吗？王法眼也不眨地盯着水面。15分钟，深度停留在81米就没有动了。裁判宣布 昏厥， 几个救援潜水员迅速延绳下潜。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马鹏急得快哭了。王法面色凝重，没有回答。半分钟后，海哥和几个救生员一起簇拥着小鱼的身体冲出水面。小鱼脸色发青，茫然地张着嘴，面镜后面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太阳。他没有了呼吸。 小鱼，小鱼！ 海哥使劲拍着他的脸，从后侧扶住他的头，将他的下巴拖出水面。 小鱼，小鱼，呼吸，快呼吸！ 小鱼像一条死鱼，一动不动。海哥的眼睛红到快滴血了，抱着小鱼的胳膊在发抖。令人崩溃的几秒钟之后，小鱼咳嗽起来，面部痉挛，全身颤抖。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神志逐渐恢复。清醒后第一反应，他做了个 OK 的手势，接着开始寻找。 我带上来的白牌呢？我做到了，是吗？ 围着他的救生员遗憾地摇摇头。小鱼是触到82米深度标之前昏厥的。小鱼刚回转过来的神采消失了，狠狠地瞪向海哥： 都是你突然出现干扰了我，本来我可以做到的。 还搁铁青着脸把他送到岸边接应的王法和马鹏手里，自己也跟着爬上岸。小鱼在王法手里挣扎着， 你放开我，我要再试一次。 海哥忍无可忍，啪地甩了小鱼耳光，旁观的人们发出哇的一声惊呼。王法撇撇嘴，你们确定游小鱼是游大海的亲女儿，不是拿积分换的？马鹏想笑又不敢笑，强忍着。小鱼捂着脸，满眼金星地看着海哥，这是第二次了，你记住。海哥痛心地看着小鱼，为什么你不守信用啊？你答应过我的，以后不再玩这么危险的游戏。 这不是游戏，这是我的梦想。 小鱼带着哭腔大吼了起来，海哥的声音不比小鱼低， 你的梦想就是拿生命去赌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吗？别忘了当初你是因为喜欢大海才爱上潜水的。 那你告诉我吧，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儿？是你那些赚不完的臭钱，是听你的话规规矩矩当个会计，还是跟着你去钓鱼？在这里，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起码我也知道是为什么而死。 明显海哥不是伶牙俐齿的女儿的对手，他开始压低声音，甚至有些恳求地说，小鱼，爸爸是为你好，你还年轻，玩这种危险的项目迟早会出意外。小鱼不吐不快地大吼着， 那有什么不好，我为我的荣誉而死好过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爸爸在你眼里就真的是行尸走肉吗？ 海哥受伤了， 是的，你就是个没有理想不懂生活眼里只有生意的大僵尸。 小鱼的心已经软了，可嘴还是硬的。海哥被打败了，他蹒跚着转身而去，跳上了他来时的摩托艇，直到摩托艇驶离浮台飞速而去，海哥再没看过小鱼一眼。看着消失在海平线的摩托艇，王法若有所思地问马鹏，哎，你是因为什么才去潜水的？马鹏看一眼坐在浮台正失神发呆的小鱼，没有回答。王法把走神的马鹏拽过来面向自己，少有认真地说，永远不要因为取悦别人去潜水，其实你再爱那个人，那会让你置身死亡陷阱，记住。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头一震，他对小鱼的感觉说不清是不是爱，但他的确是自己如此努力学潜水的原动力。一想到放弃潜水就再也看不到小鱼，他就感到非常害怕。 好了，傻小子，走，哥带你看大长腿去。嗯， 马鹏盯在原地不动，目光还看着小鱼。 他怎么办？那样的他让他想想吧，我看他呀，就是公主癌，家里钱多了烧的，臭钱，可我不嫌臭，全捐给我吧。 虽然王法眼角的余光还牵绊着小雨，却絮絮叨叨地拉着马鹏跳上了一艘帆船。对待任性发作期的女人，最好的办法是别理她。和父亲闹翻后，小雨不肯回家，马鹏心心念念要参加逐浪俱乐部组织的南海船潜。小鱼无论如何不肯陪同，他说这次海哥不道歉他绝不回家。就在王法放弃跟小鱼再耗时间，打算另想办法去逐浪卧底时，马鹏却兴奋地带来一个好消息。他在路边被人推销其他潜店组织的南海船速潜水，已经替他们三个都报名参加了。小鱼看都没看马鹏带回来的行程介绍，随便吧， 反正这几天我不想回家。这次海哥是真生气了，昨晚小鱼没回家都没找他。王法皱眉看了一阵行程单，便把他扔在了一边。这种船速潜水在他看来实在小儿科，他还没拿定主意是跟着小鱼还是盯着海哥。思来想去，只要跟着小鱼就能钓到海哥这条大鱼，守鱼带鱼。魔兽世界号，一看到这个名字，乌马鹏就兴奋的连他逢船必晕的毛病也忘了。他认定这个熟悉的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这艘双体船在船速潜水船只里算得上中大型奢华型了，航速最高能到40节，而且船体稳定不易颠簸。后舱有大型潜水装备区，上下四层共有10个带冷气和独立卫生间的海景客房，随船 WiFi 全程管家，1:2潜导服务。看到景观平台那个超大的按摩浴缸，马鹏高兴地进去躺了一会儿，立刻决定报名参加。听说他们自带潜导，而且是著名的游小鱼教练，对方立刻承诺给小鱼免除费用。马鹏兴奋地把小鱼安置到全船最好的房间，对此小鱼只淡淡地说了句，这比我们竹狼号小多了，差远了。紧随其后的王法发出了一声冷哼。魔兽世界号是中午1点起航的，一个给大家适应晕船的小憩之后，4:30途经一个著名的珊瑚礁潜点，安排了第一潜。阳光正好，风平浪静，能见度很高。这是马鹏第一次出远洋，看着澎湃的波涛向东向西，他完全没有陌生感，好像是造访阔别很久的故乡。穿好沉重的装备，马鹏跟着小鱼和王法跨步式入水。海水让面镜有近1/3的放大效果，马鹏不算高度的近视刚好变正常，整个世界如此清晰明亮，如银幕一般徐徐展开。这里跟混沌的近海是两码事儿，亲身体验才知道，原来珊瑚是斑斓的，鱼儿是七彩的。他在海里追着鱼儿飞，有时明明伸手可握，捉住的却是一团长着羽毛的海藻。海底世界就是他的魔法王国，忘了时间和自己的存在，没有空气和引力的阻挠。第一次，马鹏在海水里完全忘记了小鱼，不过很快王法和小鱼便抓住了他。王法用手势告诉他要动作放慢，小鱼则用写字板告诉他不要触碰任何东西。马鹏干脆两手交扣，缓缓挖梯，只用眼睛来享受美好。这是一个斜坡型大陆架海床，潜水电脑表提示他们已经潜到了30米，同船潜友都在更深的前方探索。王法和小鱼却体贴地陪同马鹏在30米处观光。马鹏这个新手太费气，没多久就只剩下58。他们拉着恋恋不舍的马鹏开始返回上浮，在5米处做3分钟安全停留时，小鱼用线轮放了一个象拔，马鹏中性控制还不够稳定，怕他冲上去。小鱼、王法和马鹏手牵手围成3角，悬停在梦境一般的画面里。在这片只听得到呼吸嘶嘶声和水泡咕咕声的静寂世界里，马鹏却听到了前半的心跳。他看看王法，又看看小鱼，在他们含笑的眼里是满满的善意。马鹏突然间流泪了，感觉第一次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前几天王法的问题，马鹏突然找到了答案，他是因为爱上大海才来潜水的，从此以后大海就是他灵魂的归宿。晚餐同时也是欢迎宴上，船长安排这次同船的9位潜友正式结识。除了王法同行的3人，一对小情侣坚强和丽丽，两位健壮汉子初六和阿牛，白白净净永远笑眯眯的毕和姐和他帅帅的儿子自建。几位潜导和船员都是晒得黝黑干瘦的男士，话虽不多但很友善。 只是能拿到南海航线牌照的船艇不多，小鱼长跑这条航线也没见过他们，不免感叹干潜水这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潜友骨子里都有爱交朋友的基因，几个小时就能混得像生死之交，大家很快熟络起来。虽然因为潜水不能喝酒，但随着船吧的音乐，大家载歌载舞，玩得十分高兴。船长催了几次，希望大家早点休息，每每睡上一晚就会到达西沙群岛，迎着晨光进行第一潜。如此美妙的理由才让大家意犹未尽地回到了各自房间。船员还贴心地送来了睡前牛奶，服务十分周到。马鹏太累了，眼镜都没摘就发出了鼾声。王法却因为心事重重不想睡，上到了顶层观景台。星空下有人比他更早到，他的头发和衣裙在海风中飘舞，身体却像凝固的雕塑。那个修长的身影正倚靠在长椅上发呆，是小鱼。认识以来从没见过他如此安静，他在想什么呢？挂念那个水火不容的父亲吗？这父女俩是真不和还是假分裂？小鱼对他父亲背后做的事情究竟了解多少？王法清了清嗓子示意他的存在，小鱼一见他起身就走，王法一把拉住他，哎，聊聊，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斗嘴，不斗，好好聊啊。两人隔着一米远坐下，气氛却尴尬的沉默了。其实我不喜欢你。王法气笑了，我也不喜欢你啊。小鱼依然警惕地看着他，王法无奈地说，哎呀，你别把我当色情狂行不行啊？啊，虽然我深受广大中青年妇女同志的喜爱，人称女老板杀手，你的脸皮是屁股移植的吗？咋这么厚啊？小鱼再次站了起来。有小鱼。王法急了，哎，我错了，我错了，可我真的想了解你。这句话倒是让小鱼重重地坐了回来。了解我什么？像我这种公主癌对你那个环球经济共荣调查计划有意义吗？你想了解别人，起码你得有个真诚的态度吧，就你这种没一句真话的人，也不配别人跟你说真话。别生气，小鱼。王法压着脾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柔些。我迫切地想了解你，但我对你真的没有坏想法。小鱼摸着手臂做了个肉麻起鸡皮疙瘩的表情。别当我是傻子，谁不知道这话等于我想和你啪啪啪但不想负责任一个意思吗？王法愣住，小鱼的神逻辑竟然让他无言以对。小鱼冷笑，哼，你留着花言巧语的套路去撩妹，跟我还是继续毒舌吧，我不习惯啊。王发有些恼了，知道你跟恐怖分子的差别是什么吗？小鱼眨巴着眼睛不想接茬，恐怖分子还可以谈判，你根本没得商量。呸，你才是恐怖分子，你全家都是恐怖分子。其实小鱼差点笑喷了，为了掩饰只得彪悍地甩下一句狠话，径自噔噔噔下了扶梯。他重重关上房门，这才爆出了一阵压抑的大笑。王法尴尬地摇头，从小到大他在女人堆里都所向披靡，可这个游小鱼完全不吃他那套。如此浩瀚的星辰大海，搂着一个美女呢喃情话才应景，可惜遇上了一个不解风情的对手。王法打了个哈欠，觉得睡意沉沉袭来。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吧，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我是作家周梅生，来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甲午海战战败，清政府为何派出被削官去职的李鸿章担任马关谈判中的全权大臣？ 反正战败的责任官方诏令上已经全都推给了李鸿章，索性就让他收拾残局到底。 清政府的谈判名单中又为何会出现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李氏父子自己的选择，还是背后另有玄机？ 如此一来，大好前途全部放弃。 谈判的结果给李氏父子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又昭示着日本帝国怎样的野心和阴谋？2014年9月30日，档案推出甲午系列之悲情父子李鸿章的古稀结变。公元1895年，清光绪21年2月28日，日本本州西部山口县的马关市赤坚神宫旁边，一家叫做春帆楼的饭店，饭店二楼的一间小屋里，一场气氛凝重的谈判正在举行。 谈判桌的左边，一个中年的日本男子正站在那儿大声地说着什么，显得颇有气势，而在他的右手边还坐着个一脸傲慢的家伙，那是他的上司，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他们的对面则坐着一个头发花白已过古稀之年的中国老人李鸿章。很明显，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都被日方代表压制着，就连伊藤手下的小喽啰都敢对他无礼。72岁的李鸿章开始冒出冷汗，感到头晕目眩，看起来他有些体力不支。日方见状只得暂停谈判，先请李鸿章回驿馆休息。 踏出春帆楼，李鸿章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处。连日来每逢他的车马队出行时，马关街头围观的日本民众总是不少， 他们大多带着胜利者鄙夷战败者的眼神，这让李鸿章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这一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刚刚谈判失利、身心俱疲的七旬李鸿章来说，刺激就更大了。下午4:30左右，当他的车马队行至距离下榻地点仅60米左右时，一声枪响震惊了全场。只见一个武士打扮的日本人从人群里穿出，对准李鸿章的头部，啪的就是一枪。李鸿章左脸中弹，血流满面，当场就昏死了过去。 这一天，李鸿章永生难忘。难忘的不仅仅是他差点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场枪击很有可能能够挽救他的政治生命。 1895年的中国，在晚清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四起，外患不断。而在刚刚过去的1894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甲午战争。甲午大东沟海战中，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的4艘战舰完全报销，主力战舰全部受伤，其中靖远、镇远舰受损达数百上千余处，海军官兵伤亡达千余人。而这场战争引起的连锁反应，则是清政府陷入接连败北的泥沼。战后主管前敌海陆军事的大臣，已经年过七旬的李鸿章，也因此被剥夺各种荣誉封典，无奈以待命之身回到天津的宅邸赋闲养老。 既然李鸿章已经被剥夺了各种荣誉恩典，那他为什么又会出现在马关呢？代表清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甲午之战，中国败局已定，日本人的敲诈勒索那是免不了的，而代表清政府去跟日本人谈判签字，那八成是要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按说清朝的大员们谁去都是应该的，难不成是清廷想着反正战败的责任官方诏令上已经全都推给了李鸿章，索性就让他收拾残局到底？清政府派出的与日本媾和的两个大臣，分别叫做张荫恒与邵友濂。两个人到达广岛之后遭遇了尴尬。我们这里有一份名为《清国媾和使节谈判被拒问题》的文件，它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于明治28年2月6日向日本众议院提交的。在文件当中，伊藤博文说了这样一件事，即伊藤博文发现在张荫恒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明确指出，一切事件电达其政府转奏裁决委任状中不具备完全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张荫恒、邵友濂在日本和谈期间与日方商讨的所有事项都要通过电报上奏总理衙门，然后等待皇帝的回复再做定夺。伊藤博文据此认定两个人所得授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其实张荫恒、邵友濂两人委任状中所谓交由其政府定夺，这很正常，签订条约这又不是小事，当然要上报朝廷。就算是他伊藤博文不也一样要向他们的明治天皇报备吗？伊藤博文为什么对清廷原定的谈判代表百般刁难？因为他跟清廷耍起了大牌。他派人放出话去，此次议和除了恭亲王奕欣和李鸿章，他跟谁也不谈。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他的眼里只有这二位的身份才是与他对等的。伊藤博文在日本皇室应对近代化冲击而发起的自救型变法图强运动明治维新中功勋卓著，因而 被明治天皇奉为首席大臣。而清政府类似性质的自救运动，则是大家所熟知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和恭亲王奕欣正是洋务运动的主导人物。既然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失败，那你们就应该负起责任。到底是派恭亲王还是李鸿章？马关谈判这一年已经是光绪皇帝亲政的第六年了，他已经可以凡事不再请示慈禧，独自决策。而在光绪坎坷的执政生涯中，影响他决策最大的幕僚就属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翁同龢奉旨成为同治帝的老师。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再次奉旨成为光绪帝的老师，前后达20余年。不得不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教授儒家必读课外，他还给光绪帝安排了许多中外历史科技的著作的讲授。在生活上20年的相处，也让翁同龢成为光绪帝的益友和知己。1885年升任户部尚书，开始掌握清政府的财政大权。翁同龢为光绪帝服务，自然就对反对慈禧的恭亲王有着好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加之恭亲王又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所以翁同龢便在光绪皇帝面前进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娄子既然是他捅的，那谈判之事还是李鸿章去最合适。而在此次马关谈判议和的清政府代表名单中，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就是他，李经芳。李经芳的特殊不在于他的官职身份，而是在于他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芳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晋升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晋升为府学廪生，也就是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不到30岁就成为了地方官员的候补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年轻有为，精明能干。其实当时的清政府中央官员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马关议和议的什么和呀，无非就是割地赔款，谁去都没好处。李经芳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去马关肯定会葬送了他的大好势头。如此屈辱的事情，是李经芳自己主动要跟随李鸿章一起，还是应了那句俗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清廷有意为之呢？让我们来听听著名学者、旅日作家萨苏的说法。 因为他身边就这么几个人，你说我不用这几个人，我调几个别的人，要不就是不完全不懂这事怎么回事，要么是清流的人，人家不来啊，要翁同龢的人他不来，所以李鸿章那时候也是没办法，他就是所谓那时候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局面撑过去。 按照萨苏的说法，李经芳陪同李鸿章前去马关议和是李鸿章自己的选择。清廷外交人才匮乏，想来想去也就是自己的儿子用着最顺手。而在李鸿章选择了李经芳的同时，李经芳也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父亲。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经芳甘愿随李鸿章一同前往马关？ 于是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得报答李鸿章，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中枪又会给马关谈判带来怎样的变数？档案正在揭秘。 如此一来，大好前途全部放弃。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李经芳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其实李经芳并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儿子，而是从李鸿章的六弟家过继来的儿子。在那个讲究血缘关系的年代里，一旦李鸿章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经芳就该沦为庶子。而他来到李家的第二年，李鸿章就有了自己的嫡子李经树。可是令李经芳和周围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李经树出生后，李鸿章却以李经芳年少而学业上佳，富有才华为由，坚持将李经芳立为自己的嫡长子。 那一年是1865年，当时李鸿章是洋务运动中最风光的朝廷重臣。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成为李鸿章的嫡长子，那仕途前途都是有了保障的。而李鸿章的这一决定也使得李经芳对父亲的好感度成倍的增长，于是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得报答李鸿章，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让我们再说回到开场提到的那个枪击案件，一场枪击延缓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进程。一方面，李鸿章赢得了一些与国内协商的时间，同时使大清朝占据了国际舆论的上风。 枪击案发生几天后，李鸿章的书案前摆着一封密信，这封密信出自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之手。信中的内容大体意思是，听说了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谈判中日本人提出的苛刻条件，俄国认为日本实在是太过分，表示愿意协助清政府追讨回辽东半岛。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俄国口口声声喊着帮忙，其实呢也是想趁火打劫。而让李鸿章彻夜未眠的是，在这封信中，沙俄指定的事成之后请赴俄国签订密约的清廷代表居然还是他李鸿章。李鸿章遭遇枪击之后，伊藤博文同样是彻夜未眠，他十分的担心西方列强会因此而干涉马关条约的签订，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自己编写的机密日清战争中，有这样一篇《清国使节谈判要件裁可公文》，这是日本记录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对所发生的要事的记录，时间是明治28年3月27日，提交人为内阁总理大臣伯爵伊藤博文。由于原件保存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不开放外界，所以我们在阅览过之后为您简单的翻译了一下，摘抄了一份。文件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而当其哀诉于各国时，亦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也就是说，伊藤博文真正担心的是李鸿章会跑到其他西方列强驻华公使那里去诉苦，使得本来态度不明朗的西方列强转而支持清政府，从而联合起来压制日本。说白了，日本就是担心议和到此作废，马关这件事情如果搞砸了，不光是对伊藤博文，更是对日本明治天皇终生的政治追求的巨大冲击。这事儿李鸿章跟明镜似的，他知道伊藤博文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近代以来一直影响着日本向着军国主义道路跑偏的大陆政策。 整个马关条约的不平等条款中，明治天皇最看重的莫过于让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了，因为这是明治天皇能否实现他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所谓大陆政策，是指作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领域奠定的近代化基础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亚洲国家，因此明治政府开始狂妄叫嚣着要先吞并台湾，再下朝鲜，接着吃掉满蒙，直至吞并整个中国，然后称霸亚洲，最后称霸世界。 因此甲午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日本蓄谋已久的计划，而吞并台湾就是他们整个计划的第一步，因此在他们眼里不容有失。 大陆政策作为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的终身信条，其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远远要高于一个李鸿章。伊藤博文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阻止俄国出面干涉，但至少他得做点什么。那怎么挽回国际舆论呢？献殷勤呗。 李鸿章被刺杀的那天，凶手当场就被抓个正着。经审讯，刺客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伊藤博文得知此事后咆哮说，宁将自己枪伤，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日本天皇也为此担心，甚至连日本皇后都亲自绷带对李鸿章表示慰问，日本各界政要纷纷前去探望。 皇后亲自缝制绷带，这事儿肯定是在明治天皇的授意下做的，待遇不像是在对待战败国的谈判代表，更像是在慰问自己国家的首席功臣。可是对李鸿章来说，这却是一种屈辱。九年前，当他率领着他的北洋水师造访日本时，明治皇后在哪儿呢？ 对于那次北洋水师访日，电影《甲午大海战》中有着生动的再现。当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艘军舰停泊在日本的长崎港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率领他的手下对中国军舰的造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是亲自设宴招待了北洋将官，明治天皇也以个人名义表示慰问。望着威风凛凛的巨舰上龙旗高扬，日本民众中颇有了惊叹、羡慕、愤懑的复杂情绪。一些激进的日本武士甚至冲上自家军舰，企图让日本海军击沉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但最终迫于实力上的差距，伊东佑亨没敢轻举妄动。清政府第一次用海军成功震慑了其他国家，但也正是那一次造访，使得伊东佑亨在心里暗自发誓，要击沉镇远、定远两舰，为甲午大东沟海战埋下了伏笔。 遥想当年，风光无限，北洋水师令日本皇室望而生畏。那个时候，皇后可是没什么资格出来慰问靠军的。如今仅仅九年之后，待遇就天差地别，明治皇后都出来作秀了，李鸿章的心里很不痛快。 俄国人要趁火打劫，国内传来的消息则更加雪上加霜，亲政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就惨败而终，光绪皇帝一下子没了脾气，他担心一旦谈判不利，滞留在辽东半岛的日军便会进一步威胁京师安全，于是他电告李鸿章，授他割地之权，并要他从速签约。而早在海战刚一打响时，光绪皇帝便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要北洋海军放弃远洋巡逻，专心保卫京师，这等于是令北洋海军主动放弃了制海权，置北洋海军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之境。光绪着实下了一招不懂装懂的坏棋。 李鸿章本以为挨了颗子弹，谈判能出现转机，谁知皇帝不争气，更要命的是，清政府的密电码早就被日本破译，光绪要李鸿章从速签约的电报被伊藤博文看在眼里，这让他有恃无恐。而对李鸿章来说，如果割地这一笔签下去，那就宣告了他李鸿章两场战争的失败。两场战争中，大家最熟悉的是看得见硝烟的一系列的海战。海战战败的原因，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详尽的分析过。而在那看不见硝烟的地方，却还有一场清朝政府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争斗。